咁今个礼拜仲有嘅，即系好多套，即系之前我哋讲过都上咗画啦。另一套就系咩咧？就系、是、机械狗嗰套啊，叫做咩啊？咩机动战犬咩 ？KXL 系啦 ，extra large 嘅只狗都的确系啊，冇错吓。咁好啦，咁我哋讲过我哋意见噶啦，先前嘅，不如等下不打睇咗又讲下。 冇错，咁我就可能上个礼拜实在睇咗嗰套《天煞巨炮》。咁我都即係多謝你，因為我喺日本就已經聽翻你哋嘅邊師嘅，多謝大家。 冇邊係咯， 都算好，都好中邊，好中邊，即係以事論事地邊啦。我哋 冇三邊走係嘛？ 係啦，都唔係話重錘咁樣連話就十七邊，咁啊好客觀地真係證明係差啊。咁可能我睇完嗰套《天煞巨炮》入場睇呢套，我覺得呢套就 好好多， 好多好多，即係佢起碼知道自己拍乜先啦，佢唔會拍歪咗啦。咁二來就。你問我去嗰隻唔好話狗啦，嗰隻應該黑炮啊，我覺得似炮多啲啦。咁嗰隻嘅設定，我覺得 O K 嘅，即係喺個機械設定上，同埋佢個表現，我覺得都適如其分嘅。咁但係當然就大家第一就唔好抱住呢套喺動作片嘅心態去睇。咁嗰隻狗咧，基本上就冇乜打過，咁連佢所謂話可以開支炮出嚟重機射嘢，都係喺個武器 demo 度。 佢冇裝落去啊嘛，因為實 係啦，實情個劇情入面冇，佢所謂嘅復仇都係即係佢，因為佢有時會 detect 到邊個人害過佢，搵火燒過佢咁啊覆灼嘅，咁覆灼都係跑埋去 well 咁樣咬住佢只腳咁啊周圍邊咁啫，即係個戰鬥力其實比想象中弱嘅呢只狗， 即比起一隻真狗更加弱。 咁佢係大隻囉，佢贏大隻，咁佢所以佢擔起你，我估都斷骨嘅應該。咁但係佢入面所謂做嘅嘢都係咁樣擔來擔去，跳來跳去。反而佢嘅奔跑，即係個逃走能力好強嘅。OK， 咁佢有噴射㗎嘛？側邊 係啦，係啦，同埋係啦。咁佢又跳得高之餘，係喺個肋骨嗰個位啊，即係狗嘅肋骨嗰個位就會噴射，咁可以跳到飛到好高咁樣。咁啊玩呢啲啦。咁啊三來就其實佢似係一個。機械八寶多過似一隻機械戰鬥犬嘅，咁因為佢又可以幫到個主人啊偷錢啦，跟住又可以咧幫佢查好多嘅資訊啦，又 access 到好多 internet 啦咁樣，咁即係佢反而呢啲周邊嘅功能佢又描述得多，咁反而喺個戰鬥能力上嘅刻畫。或者佢套戲究竟有冇做啲敵人俾佢真係真心打呢，或者有冇啲咩真係大奸角佢哋要覆灼呢，其實就冇。咁呢套係輪於真正可以定義為係即係狗再見熱事狗朋友，就人與機械狗 成你了， 話叫友情啦，友情嘅建立嘅電影嚟嘅。咁反而佢與主人即係嗰個血脈血可以叫血繼限界啊。咁因為佢都係有粒嘢又唔知拮咗你隻手度，咁樣就 detect 咗你就跟你一世咁啦，係啦，未必啦，未必一世嘅，即係後屘佢 reboot 翻都爭啲失去咗記憶㗎嘛，咁但係就後屘又記得翻，咁又會聽命於主人咁樣，咁反而係個友情嘅刻畫多，咁所以我 turn 咯，咁我冇話佢拍錯㗎，即係佢真係咁拍，咁佢咪咁拍咯，咁但係就千祈就唔好俾啲 poster 覺得個感覺似好似再造人卡身啊，或者真係 唔係啊，你又想啊，大佬 唔係啊，佢 ASL 外國啲 poster 好再造人卡，即係好型啊，似嗰只狗就真係會同你。同啲機械人會打咁樣，即係會起碼機械獸會打機械人咁樣，會嗰種感覺㗎，即係會真係會有啲困獸鬥嚇，或者真係會打戰機，咁就奶啦呢套戲，因為佢真係冇乜打嘅。 你不如大家諗咧，呢套其實係機械版神犬拉西仲似啲啊！ 系啦，咁啊，二來就系啦，二來就 賣萌多啲啊，佢平時好乖，好 系啦，同埋 sell 佢與主人建立嗰段，即係由開頭純粹去啟動咗佢嘅啫，但係未 build up 個 trust， 到 build up 咗落去個頭又會開咗一塊嘢，就俾佢掂，咁然後就攞咗啲血咧，咁啊就當係血繼限界，定立血之契約咁樣，咁啊好着重就狗與人呢，即當好嗰隻狗啦，即係算係機械狗啦。 都係養狗嘅，嘅人就中意啦。 即係講寵物情就多於一切嘅套戲。咁但係個結局就估佢唔到啊！即係我就估唔到係唔係估佢唔到好扭橋啊，而係估佢唔到咁廢啊！因為咧好少個你標榜出個機械犬，咁但係個機械犬就會咧，凡係如果遇到危險咧，就會倒數咩二十秒自爆啊！即係我方天下之大謬，我唔明有啲軍事武器可以會咁。咁即係可能佢唔想俾人哋 攞咗佢个武器，攞咗啲技术啦。 喂，会啊！你如果系由阿文西发明嗰啲又会啊，大佬。 系。 古惑仔枪嗰啲啊，大佬。 系啊。咁所以变咗呢度，佢最后个 point 咧就玩自爆嘅。咁我觉得就因为我就等咗好耐，就高高期望呢套戏。睇咗都知道服服地啦，就發覺唔打，話講人狗情嘅咁快，咁但係你人狗情，你搵只機械狗講，咁係咪好嘅方向咧？呢樣傳疑啊，咁我不如睇翻再見人事狗朋友，咁幾好啊，温情搭救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你睇呢度發覺我你做得機械狗都會打啩？咁我見你成套嘢冇反派，淨得個叫做噴火燒佢嗰個淨流來啫嘛，黑社會二世祖咁樣，咁冇料到啊！照計嗰只狗唔好話咩啦，噴個黑黐都分鐘打贏佢，咁你打咩啫？咁我諗住最後解同軍方會起碼都隻抽架直升機啩，咁點知原來佢唔一直升機，佢啊背道而馳啊跑，就離開架直升機，點知啊走唔甩？咁同埋佢就輸俾咩呢？佢又唔係輸俾有隻機械獸，又唔係輸俾有啲機械，有隻機械鷹都好啊，再唔係你輸俾個機械人都好啊，再唔係輸個機械裝甲都好啦。佢輸俾一隻航拍機，就成日有隻航拍機會天殺，天殺 ID4 咁樣嘅，係啦，就走埋嚟電佢，咁佢又唔係話一嘢電到，就成日嗰啲兜兜前前又電住佢，又喺度趌下趌下跑，咁最後就自爆死嘅，即係呢個劇頭啊。咁但係當然自爆死咁啊完咁樣冇悲傷 咁 最後就發覺原來 我係為咗救個主人啦、 啊， 又唔係 就唔係喎， 係咯， 佢自己走喎，唔係但係咁講，佢最後只狗諗住唔走嘅，係個主人同佢講話 you have to live 咁樣，咁因為佢個血計限界咁啦，可能就令到只狗就一定要跟佢個命令走咁咯。咁但係係啦，佢個走喺個劇情上冇意思嘛， 係咯， 即係佢唔係係啦，佢唔係救到某一個人， 引為咗引開佢哋，係 或者佢走為咗咁樣，最後就觸發到嗰邊啲地雷清咗，救到男主角我都明啊嘛，佢唔係純走純爆無厘頭。咁最後播字幕嗰下就原來記翻嗰嚿嘢，佢嘅意識原來就冇死。就喺個 internet 入面㗎嘛，係咪？我 其實呢個咪完全係呢個 Big Hero 6㗎嘛，即係佢的確玩新機械人呢，其實最高條橋真係真係救主人， 全黨 甚至乎唔係，即係你首先就為救主人或者為救地球咩都好啦，即係犧牲自己。咁但係佢咁偉大犧牲自己呢，咁即係會點？咁即係升仙㗎嘛，會係名列仙班㗎嘛，咁即係佢個靈魂就不滅咁㗎嘛。咁其實你睇 Big Hero 6最尾都係㗎，嗰肥嘢冇，即係佢個機械人而家冇咗，但係佢個留翻低咗佢個記憶體㗎嘛。咁俾機械人玩呢一樣嘢咧，就好合理嘅，因為機械嚟㗎嘛。即係你嗱，你玩只真狗就唔合理啦， 因為程式嚟㗎嘛，明白？ 係啦，你玩只真狗咧，咁唔通你真係最尾名列仙班咧？最尾做咗哮天犬咧，大佬係咪先？係咪先？定係其實根本就係哮天犬下凡咁啊？係嘛？係嘛？終於見到佢真嘅主人二郎神咩，大佬咁啊？定係其實個僆仔係二郎神托世係嘛？所以點解會遇翻佢係嘛？跟住最尾 get up beam 咁啊，終於打開佢個天眼係嘛？唔通你咁樣咩？咁你其實啲機械人正嘅就係佢可以有權去犧牲自己之後，而原來佢又可以保留翻佢嘅記憶，咁係咪可以再做翻出嚟咧？俾翻個即係咁啊，好好 warm 啦，大家覺得。咁但係你死嗰下咧，就要死得好感人嘅， 你壯烈啲咯。 仲有一下咧，就係、是、啊，必定要有啊，就係佢同個主人其實諗住一齊死，其實佢必定要揾個理由咧，佢不能夠自己駕駛或者點嘅，咁、那個主人一定要同佢一齊。咁但係咧，佢喺主人最尾要撞位之前咧，彈咗 出 嚟。嗱啲嘢咪大鐵人咯，其實 即係大型機械人就會玩呢 啲嘢。唔係啊，係大鐵人啫，冇第二個係咁啊。 Okay, 哇，嗰下咪感人咯、啊，係咪？最尾後尾機械歌聲咩，全部都係抄翻呢條橋啫嘛。Big Hero 6都係抄呢條橋啫嘛。咁咪咧嗰下就係要犧牲，我犧牲得啦，主人嘅啫。唔需要犧牲，咁佢咪最後救翻佢啊嘛，佢自己死，咁啊救翻成個地球又好，救翻成個城市或者淨係救個主人都好啦嚇，咁總之佢為救人而死，哇咁你咪好感動，好感動，咁、那個主人又喊，你又喊咁，哦後尾發覺原來佢留低咗嗰個記憶體可以做翻出嚟，咁啊好開心啊，咁嗱呢條橋係永遠都 work 嘅，點解佢唔識抄咧？點解佢唔係佢都有嘅，佢都知嘅，但佢死嗰下真係死得戇狗狗啊嘛！真係大佬， 一爆得同埋佢又懶係慢鏡咁爆，咁好鬼膠膠地嘅爆。 即係你冇必要嘅情況之下犧牲咁啊呢啲叫戇狗啫，係咪先？唔係嚇，咁就唔係神犬啊嘛！咁你就係要揾個即係死得有道理、死得轟烈、死得即係哇！全部人會多謝你嚇。我哋以後都會記得你嘅大鐵人咁嗰下你幾下喂大鐵人係圓得好 sharp 嘅，好壯烈嘅。 呢頭撞完智慧電腦，即係佢其實嗰個佢因為佢智慧電腦有復活嘅能力啊。咁所以佢就 大鐵人原子能死光就射完一次咧，要唔知幾多鐘人 插啫嘛，係明白？ 唔係佢唔係插射，其實佢要做翻嗰啲，其實佢都係重力子啊。 哦， 其實佢嗰個唔係死光嚟嘅，係重力炮嚟嘅。咁佢要儲翻重力子之後再開，咁佢冇，其實大鐵人都知冇第二啲武器嘅，佢就得一個武器嘅啫嘛。咁佢射完佢冇武器，咁咪唯有咩？就係、是、自己自毀撞埋佢。咁但係佢自己又唔得喎，因為原來飛入智慧電腦嘅某個範圍以內咧，係會俾智慧電腦控制嘅。即係佢會冇咗自己意識嘅，咁即係佢又唔可以自己去撞位，咁唯有咪叫個主角駕駛去撞位咯。咁但係既然駕駛到佢某個高度衝落嗰下，佢已經翻唔到轉頭嗰下，其實佢唔需要陪佢死啊嘛。佢就話我解釋翻清楚，咁所以佢就彈咗阿三郎出嚟。咁但係嗰下一撞位之後，即係三郎真係跳，即係有個佢降傘咩落翻嚟啫。咁啊完㗎啦，即係其實佢哋喺個山度望住。即係望住大鐵人，即係炸位咁，跟住佢過企曬，咁啊三郎喊曬，其實嗰下完得好正嘅， 利落， 好利落，你永遠都會記得大鐵人， 係明 白，係啊，即係起碼你對觀眾有呢個作用，咁呢套有冇 成為名場面咁 啦？你唔好，你冇死咗只狗死咗，你會你成會唔係啊嘛？搞咩？ 反而覺得係咯。搞埋場龍鳳，最後自爆，真係我 敲曬。自爆 OK 啊，但係你嗰個自爆要有 point 噶嘛？ 係咯，咪咯。 即係你就可能就係嗰啲嘢殺到嚟好危險，咁佢唯一就係佢一隻嘢去引上嚟走，咁啊等其他人唔使死，你咁講都得嘅啫。 睇到呢度我個感覺 咯，係咪？ 睇到呢度我有個感覺就係、是、哦，夠鐘散場係咁啦。 唔係大鐵人都係夠鐘散場，咁你可唔可以夠鐘散場？你都可以即係。好睇啲唔好睇噶嘛？ 梗系啦，佢梗系净系谂起九钟散场啦。嗰、那个唔系谂起九钟散场啦。吓，冇噶啦。 即系佢，即系死嗰下，其实系最精彩嘅。你都可以死得唔好睇，咁有冇搞错啫？边个友情最好睇？咪刘德华摊喺地下戳下就死嗰下咯，系嘛？即系唔系播晒歌咁啊？咁哇，你觉得好感动啊？咁样系嘛？即系系咪先？ 系啊， 咁呢度點解即係佢冇咗呢一個呢一刻嘅咧？咁即係其實嗰下任你作嘅啫，點解你要作得咁甩咧？係嘛？咁、 嗯、 你既然係機械狗，你肯定係為咗救其他人而死啊！一定有呢樣嘢啊！咁嗰度就真係唔係鋪排得好好啦。 咁啊，就係咁啦。不過你問我少少讚咧，我就覺得佢將個機械狗一開波就將佢 cross 咗落去呢個越野電單車呢、這個元素，覺得幾 perfect match 嘅。即係由佢話飛檐走壁玩電單車，跟住仲有一個叫人狗合體，咁嗰隻狗作為斜台俾個電單車炒氣咁樣，咁啊玩呢個合作技玩 嗰陣有冇玩翻出嚟先？ 就冇啊，冇啊，冇 咯。 唔係有一個位咁嘅，有一個位，唔係有一個位逃避追捕嗰度玩過一次嘅。 有，咁我有，就唔係最尾嘛，即係唔係 ending 嗰場嚟噶嘛，即係唔係落最尾 方 幕度。 佢原來個隱藏。變形能力，佢變埋架電單車係嘛？只機械狗， 咁卡森 電單車，冇卡森冇電單車，卡森佢直情變飛機變潛艇變地，勁到多係。咁呢個你咪佢咪變翻架電單車俾個男主角揸咯，咁都好啲啊，係咪？咁咪人機合體咯，係嘛？ 咁呢度個新言閱讀喎，啲人就話咧，喂，其實呢個機器狗就都外國上咗啦，早八月。咁點解要揀呢個禮拜咧？而有呢個咧這個叫做 MediaLink 呢間公司咧，又特登揀套再造人卡森， 啊、 其中有份嘅 Infinity Force、哦、就佢冚喎，咁佢話機械狗鬥卡森狗啊，咁樣元祖鬥呢個新選究竟有冇做咧？咁樣 叫亨達， 係啦， 狗有名 嘅，冇錯。咁啊，花生咁講，有啲人就話睇下邊，即係兩套都似乎都係小型發行，究竟邊套會柔性啲嘅？咁樣咁啊， 唔係，但係嗰套啊只狗幾乎冇做過嘢嘅喎，呢套係講飛鷹俠嘅啫喎。 嗰套就直頭出咗，好似得十個鏡頭啫嘛，加埋唔知 有 冇五十秒。 有冇十個鏡頭啊？你數咗十個鏡頭啊？隻狗喎、啊，係 啊，隻狗。 連卡森都好似得十個鏡頭啫喎，隻狗得三個啊，大佬。 係啊係啊，即卡森都係十個。咁如果咁樣講，咁樣講得出嘅對比，個影評人肯定係未睇 Infinity Force 啦，佢都唔知道，佢就以為入面嗰幾個六個真係平均氣氛。 佢叫唔 叫得 出 隻 狗亨達咧？ 係係，冇叫啊，都係話卡森隻狗 啫，叫 唔夠好啊。 有名嘅你隻狗 咁我覺得咧，即係宏觀睇呢套 ASL 啦，就你話當青少年片睇，或者當寵物片睇，又叫做另一個角度啦，咁都係合格就問啲嘅。咁 咁不至於落底，咁就因為上個禮拜嘅天殺巨炮就落到底層嘅，咁就再加暗黑之身就底層尾二，咁呢套都數到可能入到第五第六啦，又未知第三，因為第三我擺隔類嘅一定隔類三，係啊，再數仲有幾套嘅其實，咁啊咩紫殺陌生人嗰啲都要擠噶嘛，極品嚟噶嘛，咁啊所以數下數下佢都應該可能去到有機會係入到頭， 係 十大嘅，係啦，有機但有人戰咁啊戰下戰下，佢都可能喺中下游位置， 明明都成咗佢啲再嚟多幾個更差嘅咁 开得十大啊， 会唔会？原来考十分都可以入到后十名内嘅，真系谂都冇谂过啫。因为啲更差嘅分数嘅同学啊， 系啊，冇错。 咁啊， 全校考第十，哇，好好成绩啊！唔系啊，系其他人更差咋。 喂，我查唔到佢外国嘅成绩系点喎？呢一套？ 咦，咁讲，如果全校考第一，可能都冇乜意思嘅喎，系咯，系咯。 国啊！我好似话六点三个 million 咯，六点三个 million 即系六百零万几万， 咁差 六百几万美金啊，美金啊，系啊，好差 我知， 睇睇啊， 同咩比争好远，同再见时个朋友争好远。 哦，咁咁哇，咁再见时个朋友好大，喂，嗰套我上年好似摆入头十大。 即讲真啦，你真系中意睇狗嘅人就唔 系啊， 唔会 睇 机械狗 啊狗嘛，佢唔系做嗰群人嘅。 即系机械狗咧，你都唔好搞佢冇皮啊，大佬啊。 系啊， 即系佢嗱，你梗系觉得可以系好机械嘅狗，但系佢唔系，佢好似 Terminator 咁啊，都好似系白骨咁噶， 即系直头战斗机械咁噶嘛，个感觉。 唔会噶，佢虽然 系 啲嘢好萌，但系佢个样真系太 好啦。系啊，系咯，咁你成个战斗机械，但系又唔战斗咁啊，呢下嘢好矛盾。 战斗嘅问题啊，佢系好似 Terminator 咁噶，好似群骨咁噶。 你宁愿将佢用一只真狗嚟去话俾你听，佢系只机械狗，咁都仲可能会好啲。 咁样。 咁啊，咁啊交啲嘅，咁啊交啲。唔係，但係咁講，有第二點讚，第二點讚。套戲我啊，坦白講都瞓㗎啦，中段。咁但係咧，嗰條女 OK 嘛？咁啊，原來條女咧，喂，爛片之王 Power Ranger 入邊個王？ 我哋介紹過啦， 介紹過啦。 佢都係隻劍齒虎嘅未出場啫。 O K， 係， 咪同埋咁喺呢度拍得靚喎。Power Ranger 唔係好覺佢咁靚嘅喎，我覺得。 唔係喎。 咁度講。 唔係有 喎。呢度拍得靚喎。 有胸冇腰啊，系咯， 有胸冇腰啊，咁有胸有胸咯， 系咪唔系仲睇呢啲？唔使啦，系嘛？总之点都唔算系靓爆镜啦，系总之有条女啦。你意思系好过佢喺 Power Ranger 入边做个 less 系 啫， 冇错。同埋 Power Ranger 入边唔系好觉佢有咁，即系唔系好觉佢个存在感。即系 Power Ranger 入边啦，咁呢套啊，好就 highlight 佢嘛，系呢套即系女主角嘛，系啊，冇错， 系。 咁但系佢系咪可以做到？即系老实讲啊，我觉得呢套戏比起之前嗰套 Monster Truck 咧，我 Monster Truck 仲好睇好多。啊，咁嗰套 Monster Truck 咧，其实我啊觉得其实同类型嘅即系故事嚟，系啊， 即 系咁 有啲科幻元素啊，加啲好似小朋友向啲嘅咁样嘅。 唔系，佢唔止噶，即系佢其实都系执到只坏嘢啦。 系 啦，跟住其實都係車嚟嘅喎，即係都係同車係有關係嘅喎，嚇。咁佢又跟住又同條女咁又一齊同一齊走，咁跟住又係有啲壞人嚟追佢哋，咁其實成個類型咧係一樣嘅。 係，明白。 一樣類型嘅嘢嚟嘅。 跟住又係建立咗一個好似即係主人同寵物嘅關係咁樣。係 啦， 係 啦，都係呢啲啦。咁但係嗰套咧，我就覺得受落啲，大家睇完都同埋整體會拍得好睇啲咁咯。 係，冇錯。 咁其實係你都覺得嗰套好睇啲係咪？不打嗰套好睇啲。 即係雖然啊，知道係低成本，咁但係個 C P 值高嘅。係啊。 唔係低成本喎，你個魔獸戰車 B 級片啩， 成億㗎。 即係魔獸拍得好貴嘅， 成億就拍咗。 哦。 成億 咁去咗邊？我唔知啊。係啦。 哦，咁啊，即係點啊？即係蝕到撲街嘅其實。 係啊。 哦，咁但係我唔理佢啦。咁整體嚟講，嗰套拍得成功好多，即係 題材 題材上，我理得佢賺定是單。我而家講套戲好唔好睇啫 ，OK？ 好貴呢套先。 咁你話嗰套其實啲人其實都 OK， 都睇，不過可能你話拍得貴就冇得講啦，即係拍得貴所以就賺唔翻咁啦。咁呢套就可能平玩咁，但係好唔好睇咧？咁我就一般啦，係咯。 嗯，冇錯。 咁嗰個你話嗰個女主角呢，其實本身係歌手嚟嘅，所以佢應該有一定嘅知名度啦。咁所以其實點解揾佢都係，即係點解 Power Ranger 呢套揾佢都係有係啊，即係都係想碌一啲 即係聽子 嘅，聽人嘅卡， 即係市場啦，即係同上次啊蜘蛛俠，即係荷蘭仔蜘蛛俠點解揾嗰個做 MJ， 其實嗰本身都係啲年青偶像嚟嘅，其實。 OK。 我哋而家唔多識啦嚇， 係 咁解嘅啫，係啦，就咁。所以你都唔使理佢係靚定唔靚，定係佢係水桶腰，跟個重點唔喺呢度，係。 知道。佢 即係你嗰個係好出名，嗰啲人識佢啊嘛，佢都係做嗰個年齡層市場噶嘛，因為佢唔係做我哋㗎，係。係， 冇錯冇錯。 係。就咁咯，咁有冇講啊？呢套仲？ 咁啊，我估佢好似想拍续集㗎嘛，咁啊敏瑞。 唔係啊嘛，即係你意思个故事懒係未完啫。 我覺得佢似喎，似會囉。 喔，咁你有時啲古仔留返條尾唔出奇嘅，佢有冇諗住拍续集啊？我諗佢都，我唔覺得 短公司 有囉，係囉，少少。咩古仔留返條尾就唔出奇嘅，我都睇啲鬼戲都係最尾突然間，嘩，咁好似原來啲鬼又未死嗰啲咁。我覺得有時係臨尾就留條尾啫，呢叫做。你喜歡當然可以拍續集啦，但係我覺得佢公司冇諗過㗎啦。 OK。 係囉，我覺得冇先啦，係啦。即係如果呢套拍不如犬屍島拍好睇啲啦。 咪咁係犬屍島睇喎。 犬屍島最尾嗰隻狗都變咗機械狗啦。 係呀係呀。 係咪係囉，即係。即係嗰套繼續拍落去，我覺得好睇啲，係咯，犬之島啊，講係，係，嗯，係，好啦，有冇？ 差不多， 冇啦，好，再講另一套。喂，咁仲有一套就係 Equalizer 啦，咁即係上一集就話肥雞啊，邊個做肥雞啊？咁就係阿 Hit Girl， 即係 Cody 做嘅，就笑到你碌地啦，佢嗰個肥雞造型簡直係嘛，咁都有人叫咁係嘛？ 系 啦，真係你真係食雞就貪肥啫，大佬叫雞就真係麻麻地啦，係咯，係啦，咁好，咁啊，今次就係咪又救雞啊？第二集，係 魚班人馬噶，咁啊係啊，唔係救雞喎，今次 救雞， 唔係救人， 救 黑搶喎， 唔係救雞， 都唔 係 救人， 佢都黑咗咯，又吸人救黑人， 係黑人救黑人嘅。唔係幫佢囉，係啊， 幫下佢 睇人生啦， 救佢嘅， 幫下佢， 係 解決啲仇家嗰啲。 咁即係初頭救個靚妹嗰度，其實反而唔係主故事嚟嘅，係開始嚟嘅啫， 係啊，故事嚟嘅啫，即係叫帶出咗佢。 淨係及咗開頭啫，就好似都幾精彩。咁原來後邊得唔得咧？ 係咁啊！我講先啦。咁我就第一，我掰第一集嘅呢個 Equalizer， 我掰佢咩咧？其實第一集咧，咁嗰陣時未有裝逼 ，OK， 就啱啱有 Chicken。咁我出個編影評，我就數過咧 ，Chicken 係我史上我覺得啊，即係當即係以我影評人角度啦，就係一套戲入面親手殺死敵人最多嘅一套戲。係 咯， 因為嗰個男主角就打我數過唔知101個人死喺佢手下嘅 ，Chicken 一啊，得唔得？咁啊二啊仲誇，二啊仲多啲嘅，得唔得？咁我二係講係親手啊，即係意思你開一槍一件，咁但係其後裝備出現咧，就已經贏曬啦，記錄係破咗啦。咁但係咧喺Chicken 同 Zombie 中間出咗呢套咧，我拜佢，因為咧呢個單數華盛頓啦，其實你睇個樣子，我覺得佢又由頭到尾我唔覺得佢好打嘅，即係佢個樣啊，個外形上，雖然佢都高大，不過我覺得佢有啲偏肥啦，本身即係漲漲地咁樣。咁但係問題佢 Equalizer 一入面個強悍就入咗超級市場咧，佢好生活化咁樣用啲咧釘書釘啊，乜鬼咩透明膠紙啊、電鋸鏈啊、鑿過餃。但係殺之餘咧，仲要佢唔係就咁殺過，佢係即係折磨嘅喎，釘完隻腳再揾嘢勒頸，跟住吊起佢再勒死咁樣，咁啊唔係話好痛快地殺，係似行屍刑咁樣，就叫做俾佢明白個痛苦，死佢之前都要去受罪嗰隻，咁啊叫行屍刑。咁所以咧台灣個譯名又叫私營教育嘅，咁我覺得幾靠嘢呢個名，即係幾貼咁樣啊。咁啊，當然佢個大橋就話佢係，我其實佢背景係咪前特務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咪？即係總之佢都 重要啦， 係啦，即係總之識啲軍用暗殺術咁啦，即係啲好實在嘅，即係懷疑不實嘅，即係實而不華嘅，係實而不華嘅嗰啲招式，下下打關節啊，一嘢就插器官啊，跟住叉眼，然後一嘢就整斷你隻手先再勒頸咁樣，即係之類咁樣。咁我掰佢呢隻打法，咁但係呢隻打法你留意去到第二集就蕩然無存嘅。咁最後 ending 啊，直頭開槍咁啊，普通射擊片咁樣嘅。 哦，即係你 expect 今集會有翻呢啲嘢。 係喎。咁我會覺得佢係 icon 嚟噶嘛。 唔係，因為其實佢個走咗超級場做呢樣嘢係上一集係咁嘅啫。 佢原本即佢呢个其实系一个电视剧嚟嘅，原本呢个 Lisa 都冇呢啲元素，佢呢度系所以上一集自己即系改咗做变咗咁，咁今集揸翻车嘅呢度， 系啊，咁佢啲人又话戏弱，佢笑佢啦，佢系最强 Uber 司机咯，即系喺 佢唔系最强嗰系系阿狼人， 咁系 一定系狼人最强 Uber 司机， 咁 系永远都冇得超越嘅呢个。 睇漏咗勞根，我都即係資歷淺啊，睇漏咗勞根，數漏咗勞根。 其實呢套我懷疑佢都係真係睇完勞根，你話不如下集改翻做揸車 直頭係揸 Uber 司機。同埋有啲超現實，我又唔係好明嘅。佢係透過個同個乘客傾偈咧，或者佢遇到 Uber 嘅事啦，跟住佢就會知道個女仔可能俾人搞，跟住就自己走入去就行合仗義，就懟冧曬啲政客嘅。咁即係冇乜動機，上集我都明佢復即係為隻雞報，即係幫幫隻雞啊，或者救隻雞。咁都有個救人，即係嗰人都叫識啦。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萍水相逢 ，call 咗 Uber 喺度喊咁個女人，咁跟住又搞掂咗佢。咁我覺得有啲係咪誇咗少少咧？咁我唔 知啊，或者佢可能 等阿明講下啦。 黎耀祥啊，上次呢個咩咧？葉元係咪葉咩啊？係葉元啊， 葉元 係啊，佢又走去。揸的士跟住就幫人睇相，係咪抄呢度？唔知啊，阿明講。 嗱，呢一套我中意嘅就係因為我對上調翻轉啦，我上一集麻麻地嘅，但今次咧我係啊，我覺得呢套幾好睇咯，我就係啦。 我可能你中意肥雞啊，唉。 我亦都唔中意黑腸好啦，咁同埋今次嗱、又係俾嗰啲演員帶動到我，因為佢嗰啲對手咧，即係佢嗰個舊拍檔嗰個女人啊，佢老公啊，同埋同佢對敵嗰個咧，都係同埋嗰個黑仔咧，啲戲啊都係感染到出嚟嘅，都係做好戲咯，嗰、那個全部都，所以就我覺得 交到戲， 係啦，交足戲咁就咁好睇，同埋佢。鋪落去嗰度，去到後面嗰場喺間屋嗰度大戰嗰度啦，就真係到特種部隊嗰種以小勝多嗰樣嘢啊！佢點樣靠 咁係嘅，好打籤咁咯，係明白明 白。係啊，你熟悉嘅地形唔係打籤啊，係一個人打人成 team 啊，即係係咯，喺嗰度係咯，同埋 今次係實戰啲嘅，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仲有咧，佢帮嗰个唔好话拯救啦，系帮嗰个黑仔啊，重启人生嗰度咧，其实就几嗰度其实又系写得几好嘅。呢个佢唔止净系写得到，佢唔止净系啊呢个有打嗰一面嘅，仲写到呢个角色咧系人性嗰一面咯，唔系话真系斋系义报亦报咁简单咯，嗰样嘢就。 咁我會認同咩？係睇完咗呢個甄子丹嘅大師兄之後係嘛？真呢套更加做到大師兄。 喂，絕對係你講開呢一樣嘢係冇錯，佢文戲同埋冇搶戲嘅交接咧，亦都係又係我希望大師兄做到嗰樣嘢。佢中間嗰啲動作場口其實好短好少嘅啫，淨係攞起一塊卡片，跟住之後介傷人哋啊，攞啲鉛筆啊，咁樣去介，好短嘅，一分鐘都冇嘅，嗰個動作場口，但係已經表達到佢，但係佢介唔出有呢一啲嘢咧，就真係大師兄，如果可以好似佢咁啊，真係個觀感高好多啦。 應該甄子丹攞起個圓規又打得係咪？攞起把間尺又打得咁啊，係咪？即係咁啊，攞一個拍膠都掟到人嘅，掟衰人嘅，哇！即係應該咁樣。 圓筆就得，呢個圓規都得噶。你講嗰啲未必啦，係啦，咁樣 好難講啊。識武功係咪？殺子膠可以入肉啊，大佬彈到係咯。 係啊，同埋臨尾嗰場槍戰，佢用個地形啊，同埋又係玩咗鏡嗰樣嘢咧，就係嗰一下嗰個人見到單數華盛頓喺鏡裏面嗰 又 係 鏡， 跟住之後射咗槍，跟住之後就俾阿華盛啊，單數華盛頓就又搞掂翻佢啦。咁樣嗰啲咧，又幾有趣啦，玩得同埋佢最後嗰、那個颱風嚟到嗰個效果咧，哇！又係嗰個 又好過暴風，即係咩話？好過嗰個低壓槽係嘛？ 唔係。 系争好远，咁就呢个话晒西片啦，系咯， 力压连续几套港产片系嘛呢套戏啊？ 系系啦，即系大师兄，我希望佢做到嗰样嘢，诶，佢反而做到啦，真系系啦。 佢先系大师兄呢套。 系啦，我观感系咁样，尾嗰场真系啲诶打风嗰推高咗个张力啊，系咯，同埋尾最后嗰度见到。嗰幅畫嗰度呢又係個嗰、那個感覺又好好嘅嗰個係囉，好 warm 嗰個感覺出咗嚟，見到嗰幅壁畫嗰段戲係啦，我嘅感覺係咁樣囉，係 比較啱嘅，比較空嘅聽到呢真係情何以堪嘅啫，佢都算係即係差唔多遺作㗎啦，呢套係佢嘅，即係仲即係而家都冇咩大嘢拍啦，係啦， 係點啊不打係。 冇，我就話係啊！你如果你話講 ending 最後嗰場都 OK 嘅，即係你嗰啲你中意嗰啲位，我都覺得 OK 嘅。但我就嫌佢真係整體，如果中段係好鬆咯，即係你問我真係幾悶嘅其實。 係啊，係 冇咗插空，即係追係咯，即係上集好緊噶嘛，係咁一路追住咁，跟住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咁最後又一個打一個夠全家咁嗰啲。 其實佢唔想出山噶嘛，就係想隱藏咗自己，即係好似一個退隱江湖嘅高手啊嘛。咁呢條就已經講佢已經重出江湖之後嘅故事啦，咁啊唔 係主動出擊嘅， 主動出擊，想住佢就極力唔想人知道乜，原來佢咁好抽嘅咩咁樣，係啦，咁原來係即係一個唔同嘅路線嘅，冇得講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不至於差嘅，即係我自己話唔中意，咁但係我又唔係話擺佢落難邊個位嘅，係啦，我嫌失望啲。 系 啦，即系上集就可能喺出市场，今集会唔会临尾啦？即系推啊，都就嚟执啦，系正执咗啦，我讲。咁喺个玩具反斗城就变晒人咁嘅棍咯。 真系攞啲复仇者嗰啲盾柄啊！ 系啊，即系拿嗰啲塑胶嗰啲滑梯夹死一个人啦，跟住拿啲爆旋陀螺旋死啲人咁嘅棍。 边十个面罩啊？ 系啊。 咁樣玩， 夠生活化，喺啲商場度跳來跳去咁樣。 咦，咁樣 慣啦嘛， 大佬。 嗰只咯，即係我最屘期望生活化啲打，同埋係就地取材打。咁今集就變咗好似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嗰只嘅，即係真係變咗都開槍，係啦係啦，特工變翻正常特工嘅槍法咯。 ending 嗰場咯，係就中間嗰啲位，佢喺民間嗰啲都係用翻呢啲咁武器嘅，即係嗰個信用卡啦。原筆啊，嗰啲玻璃啊，嗰啲嘢做啦，嗰啲嗰度就係啦，睇場睇環境啦，嗰度都係。 即係佢都已經飛花摘木可殺人㗎啦，已經講到。 飛花就唔得，摘木就可以，係啦。 明白。 係咩花膠啊？得啊，睇你信用卡咪差唔多。 膠花得。 係膠花得啊，大佬。 係冇錯。 係咯，今集冇咗阿 Cody 啫，可惜係啦，得肥雞轉咗行啊嘛，係應該。 转 行啦，又遇翻佢啊嘛，又继续噶嘛， 唔系今次唔系啊，即系已经唔系初期啊，定系， 梗系唔系啦，而家仲肥喎，嗰时啊，你冇睇佢而家新嗰啲 Twitter 啲相嘅，老晒啦，你都仲少女啊，真系 ，OK， 冇得 唔得啦，唔得啊，唔系有啊，仲有戏啊，有啲新 dance 仲有戏添，都。嗰啲戲咪即係有啲獎攞啫，係啊，不過變咗係做啲變咗做咗啲小品嗰啲嘢咯，冇辦法啦，係維希拉你輸咗一切啊，佢已經係咯，撐崩甩啊，唉！ 如果再睇多一次第一集嘅，可能個觀感唔同嘅，係啦，有機會睇完呢一 集。你講對邊個啫？對呢集定對肥雞定對邊個啫？ 套戲啫，我淨係講戲啫， 套戲 講人， 即係對今次套戲。 系啦， 不過我又估唔到上一集佢票房收得㗎，佢竟然有原來有續集咁喎。 上一次 OK， 上一次 OK 嘅 ，OK 㗎。 原來查翻，原來上一集同今集都過億美金㗎，喺美國單一市場。 OK， 係啊， 有人睇啊，係咯， 有人睇啊。 應該咁講，單數華盛頓咧，而家就唔係咁多戲，以前多啲，即係佢都曾經係算係新一代嘅 action star 嚟嘅。咁你上一套咪已經係七日防救治囉，咪就係佢做嗰、那個即係叫阿頭嗰個角色啦，係囉。 係 本來應該係由阿連立嗰個角色啦，係咪？ 係啊，嗰個咁好睇啲票房反而唔得喎，真係。 咁呢個世界好多膠人㗎嘛。 哇，正嘅嗰套。 好多膠人㗎嘛。 竟然啲票房 唔明啦，你唔明點解？因為嗰套係一套男性電影啊。 係 好唔符合而家啲左交嘅，你明唔明？而家啲左交係要賣七人同女人啊。咁咁、你平時啲戲就未至於話男性電影啊嘛，但係嗰度真係男性電影嚟㗎。 哦、 嗯，係咯。 系啊， 學你話齋又冇咗萬寶路加持咧，係咪？ 咁啊， 你唔記得嗰隻主題曲係咩咩？嘚嘚嘚嘚嘚嘚 嘚，冇錯啊，梗係記得啦。 唔係做過理想中國人啊，唔好搞錯啊。雖然佢一樣嘅開頭嗰幾句啊，係做過勇敢中國人，唔係嗰個，唔係汪明荃嗰隻係。啊，唔系，系法宝路啊，嘟嘟嘟嘟嘟嘟 嘟，系喎，好似喎，嘟嘟 嘟嘟嘟，喺开头两句一样噶， 系啊，一样嘅原来，系喎， 跟住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头呢只歌就嚟自一套《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嗰个系，呢个先最紧要。 诶，做个勇敢中国人，死啊真系，可能就系同呢样嘢愣上咗啊！大家你知唔知啊？即系唔想睇啊！啲人吓。 诶、啊，你系黄子华嗰改嗰、那个系啦，即系做个勇敢嘅中国难民啦，嗰、那个系啦，宋笃笑嗰度讲过系啦。 啊，咁呢套就其实可能太过系男性电影啊，纯粹男性电影。 嗯， 系。咁同埋西部片咧，都系即系都诶，唔、知即系未算好成功可以翻生啦、啊、西部片呢、這个。 但系杀神 John Wick 其实就系现代西部片一大。 唔系唔同嘅，现代西部片咧就真系枪战片。 系 摆咗上星战都系西部片，但系其实变咗科幻咯。咁其实你转咗个类型就当然冇问题啦。但系你拍翻真系西部片咧，呢样嘢其实诶、就算喺西方都未系话个个中意啦，最少系嘛。即系新一代观众就未必太中意睇西部片啊。 系咁啊，系独行侠都赖到阿妈都唔认得咯，嗰套真系。 哦，你讲即系嗰个蒙面侠啊，我叫嗰、那个吓。 Johnny Depp 就算 Johnny Depp 做嗰个同翻都唔得，系啊，唔得嘅。有啲人唔系，即系你真系做一个纯西部唔得咯。你西部加科幻 Westworld 咁又唔同啊嘛，系咪先？即系佢唔系真系西部片嚟噶，即系个套路都唔系西部片，系咯，系咯，其实都唔系西部片喺嗰度。咁你而家唔系话呢啲真系牛仔片嗰种西部片咧，就唔系话咁个个中意啦。就算北美都系咯，咁香港啊，成我知道系啲人直情完全唔中意啫嘛，系咯，而家。咁而家你就將西部片變成英雄本色啊嗰啲，咁其實英雄本色本身吳宇森咪就將啲西部片啊嗰啲嘢咪擺嚟啫嘛。 係啊， 咁你嗰樣嘢一定要變咗做獨行殺手啊或者嗰類啊，咁你咪 OK 咯。咁你真係喺翻西部，唔係啊污糟邋遢啊啲人。 哦，明白。 嚇、啊！即係睇落去好似成班人胡鬚邋遢咁樣，咁但係我哋啊，梗係覺得冇問題㗎，我哋覺得型添啦，係嘛嗰套咁，你咪就好男人，即係純男人浪漫咯。你幾難叫啲女 OK 㗎？嗰、套嗰即係嗰類嘢係啊，因為實在係太 raw 啦嗰件事咁，但係上次佢都係做嗰套啦，咁其實但係啲人 OK 嘅，係咯。系咯，咁、 啊、 總之，單純華盛頓就一路以嚟都有佢一定嘅 fans 群嘅，唔少嘅呢班人。 係啊，係啊。 咁再對上我都唔知係咩啦，係咪嗰個火車，即係嗰個火車失控嗰套，係咪嗰套？又邊套？唔記得啦，係啦。 飛機嗰個啊，飛機啊。 唔記得啦，之前佢，所以之前佢都係做 action 㗎啦。總之就係、係咯，咁一定嘅fans 群嘅，單純華盛頓想講下 嘅。 我唔知道香港有冇 fans 啦，係。 我上網 check 過佢啲票房，其實都幾穩定嘅喎、哦，係啊， 單數華盛頓 穩定，係啊，都係億五至兩億呢個範圍啦，全球票房。 咁上次差唔多後至都係， 係咪上次差唔多後至差啲啦？咁佢真係嗰套真係佢都救唔到啦，得一億即全球都 係 得。 我就覺得唔合理嘅，嗰套拍就拍得好，係咯、 啊，係啊， 啲人又做得好，係咯、啊。咁我覺得連阿 Star-Lord 咧，都比平時好嘅做得係。 佢 冇啊，做守護隊 角色啊嘛，佢做係咯，嗰個 冇啊，做守護隊。雖然佢裏面搞到唔知點，我硬係覺得好似睇緊《炎烈》一種少，但係 anyway 咁，但係係好睇啊嘛，做得係咯。 係啊， 咁但係算數啦，算數啦。誒，一男人係唔當道啊！誒，你下次一轉曬拍全女班七入嚇七女當購置，可能又多人睇啊！嚇，是但啦，係啦。 系啦， 冇眼睇，总之系啦。咁啊，你喺一个左交嘅国家度讲呢啲冇意义嘅，系咯。咁、所以今次呢个拉萨已经醒目啦，即系上次肥鸡啊白人，今次整个黑仔俾佢救，系。 啊，票房差唔多，一唔差得远啦，系啦，呢两部呢系一。 系啦，下次实喂，我讲一下集，不如讲去埋非洲啊，全黑人，翻翻去呢个约翰内斯堡再打，咁咪黑晒咯。 系。 咪即系佢打嗰啲可能系白人啊，因为嗰啲权贵系白人啊嘛，咁但系嗰啲去到就救黑人，会唔会咁好啲啊？ 啊， 即系现实嘅炮变咗， 你系打伊斯兰国啦。 唔得，梗系唔得啦！哇，呢啲题材你想死啊，真系，佢想炸戏院啊！啊，你想咪想连环爆炸先啲戏院，系啊， 即 系刺杀噶呢啲 都唔敢上啊，系嘛？ 咪咯，刺杀金正恩都惊啊，仲搞呢啲，唔好系咯，伤害人哋啲感情唔啱嘅，系咯，系咯。 O K O K， 去非洲咁啊，救非洲咁啊，救晒啲黑人，拯救黑人咁，冇得罪边个啊？系咪先？ 系。 系啊， 明白。 好， 就咁啦。 下次啊，伊波拉撒第三集去非洲系。 好， 冇啦系嘛？ 系冇啦， 冇啦。即系总之不打就觉得上一集好睇啲啫，唔系话今集，唔系话今集好啲， 系啊，唔系好啲，唔系好啲。 比起上上一集更精彩， 得望啲啫，我自己 都好睇过好多其他戏嘅，今集都系。 冇错。 咁啊，明就直情觉得今集直情好睇添咁啦。 系，冇错，冇谂过好睇添，其实就。 系，我希望大家俾个机会啊 ，Cole 叶翻身啦，系啦。既然讲开伊哥拉萨，真系好惨啊，真系，我见佢都好惨嘅，系咯，系咯。OK， 好。 喂，各位听众又嚟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都停咗几个礼拜啊，咁啊今个礼拜呢就我会同大家即係讲三套来自唔同地方嘅电影，一套系韩国，一套系港产片，另外一套系荷里活嘅作品啊，咁啊先讲呢套韩国作品，其实上个礼拜就上咗㗎啦，不过呢因为上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咁啊冇录到出嚟，咁啊今个礼拜讲返啦，其实真係好睇嘅。咁入面有啲咩人呢，就係、是、呢个王正敏啊，韩国嘅。咁另外仲有就係、是、与神同行入面揸双刀嗰、那个，即係亦都係何正宇之外嘅第二男主角朱志芬啊做嘅。咁加上仲有呢赵振雄啦，同埋李星文啦等等。咁啊其实四粒星都係熟口熟面。睇慣韓劇嘅都會知道啊，尤其是當中王正民呢就最出名就軍艦島啦，之前有呢、這個咩富咩白躁狂師兄山琴富二代啦，咁我都讚過啦。加上呢之前有套忽略咗大家，其實就去做阿修羅啊，嗱唔係國內嗰套上映咗兩日忽然落畫嗰套阿修羅啊，係韓國片阿修羅，其實係講呢、這個黑警。跟住又有講呢個官商勾結，亦都有啲講到呢個地產霸權。咁呢阿王正敏呢就喺入面飾演嗰個議員啊，表面就係一個議員，實情啊同嗰啲即係嗰啲貪黑社會呢勾結呢，就係、是、要攞啲重建嘅地，就逼遷，即係逼啲人走咁啊，然後就低價收購咗啲土地呢，就再賣俾發展商發展嘅一個奸到出汁嘅少女藏刀嘅一個表面就商人加議員咯，咁實情就講佢非常陰險。咁啊，嗰套咧最後仲有場咧喺個喪禮入邊嘅連環屍殺，佢自己都會落場殺人。咁啊，殺到屍橫遍嘅，最後自己都死埋嘅。咁啊，最後嗰場就好溝好血腥。咁但係成套戲咧就好實嘅，佢嘅演技咧飾演嗰個奸到出汁嘅奸商咧做得冇得頂嘅。咁啊，王靖敏。咁但係如果你睇《軍艦島》咧，佢就飾演嗰、那個。叫做好圓滑嘅，喺呢個軍艦島入面嗰飾演嗰個畫音樂家，咁帶住個女咁樣，咁又有一種演技。咁如果再睇呢個燥底師兄山琴富二代呢，佢就飾演返一個呢好義正廉恥、好衝動，亦都係好有能力嘅一個差佬，就點樣講佢呢不畏強權，就山琴嗰個富二代，咁又係個人。咁所以呢證明咗王靖敏就好戲之人啦。咁今集入面就佢做主打啦。咁套戲叫咩？就北韓碟戰啊！但係韓咧就食翻韓國個韓，亦都有呢個咧就韓冷個韓。咁因為咧如果粵語個片名咧就咁中文譯咧就解做北風。 OK， 咁所以就食翻少少寒冷個位啦。咁其實套戲睇 trailer 就似好似一啲咧講南北韓，就係、是、話描述就叫真人真事改編，就敘述翻咧呢、這個1990年嗰個背景啊。咁南北韓咧雙方咧就會派各自派唔同嘅間諜滲透去朝鮮半島，同埋即係嗰陣時啊叫南韓同埋漢城啦。咁而家叫首爾啦。咁啊跟住兩邊嘅一個諜戰間諜嘅故事，不過咧睇 trailer 就會似咧，好似係以呢個政治角力啊，以呢、這個即係就未必係好動作嘅。咁加上咧，佢係真人真事改編自真正係史實啦。有個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嘅情報員叫做黑金星嘅真實故事，咁而改編而成嘅。咁開頭我睇我以為就似一個逆權公民1987咯。咁啊點樣睇佢點樣駕馭一啲真係好政治性，亦都係幅員好廣，亦都係角色好多嘅一個史實就重演一次咁樣。咁開頭係以咁嘅心態睇咯。咁啊睇完先知咧，個導演就真係優咗你一麥。其實套戲咧調翻轉就唔係一套好正常嘅間諜片，其實冇咩間諜與間諜之間嘅角力嘅，反而係描述南韓同北韓喺透過咁樣互相利用、互相試探、互相接觸嘅情況底下咧，咁就造就咗就個王靖文就同北韓嗰位間諜啊，飾演嗰個人咧，其實應該就李勝敏啊，咁啊建立咗一種咧，即係叫做亦敵亦友。亦都係咧，識英雄重英雄，最後就發出咗一個超越身份、各界、地域嘅真友情，有情有義。咁反而咧，我越睇就越似史提芬斯匹堡嘅換碟者啊，即係意思又係中文會亦做換碟橋啊。咁嗰套就講呢個美國點樣拯救個人質，就同嗰、那個係當年嘅蘇聯間諜咧，點樣就發生咗嗰段友情啦？咁最後就會喺個橋度換諜咁樣。咁呢個佢就雖然個大橋劇情就唔似嘅，咁但係個主題都係描述咁樣，即係兩地個各自為主嘅間諜，各自為咗自己嘅政治理念，為咗自己嘅目的，咁就雖然都當中係有背叛、有欺騙，咁但係最後大家都心明大義，明白係各為其主，為自己國家好嘅。咁而兩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間諜，咁都係唔係純粹愚忠效忠個黨，而係真係。佢北韓嗰個就真係會為朝鮮嘅人民着想，咁而南韓亦都係唔會係 under 個執政黨，真係以南韓最好嘅利益嘅福祉為着想，咁佢就當中就唔受控制，最後咧篡改咗嗰、那個政治嘅形勢，咁啊導致咧真正喺一個叫做選舉入邊咧，南韓就叫做50年嚟咧第一次政黨輪替嘅一個咁樣嘅真實事件，咁啊將佢呢件事咧就拍成電影啦，咁啊即係有啲估佢唔到嘅，咁而當中啊王靖敏個演技同埋呢個李勝文嘅演技又真係冇得頂啦，即係佢演得嗰啲啊所謂叫不温不火咯，亦都係唔係話好浮誇，都唔係話做到。奸到出汁，又唔係話做到係真係好表面啊！啲演技啊，要吃黑啦，咁反而係好多試探，好多暗示，又好多我鬆張俾你，你鬆張俾我，咁然後都知道你係奸嘅啦，咁但係就為咗利益就仍然維持住個關係，咁都幾細膩同埋係幾刻畫到個內心個變化，咁透過一次又一次咁樣嘅南北韓間諜嘅接觸咧，咁佢哋建立咗一個友情咯，咁而個友情最後就因為原来王靖文个上司其实一直就同北韩有勾结嘅，佢就代表系你当系执政党啦，咁就啱啱大选，咁啊发觉反对党个呼声越嚟越高，咁咧就佢原来系就会自己私联北韩咧，就叫北韩咧做一啲军事演习，咁啊似用个武力咧就话北韩其实就唔认同呢个反对党上场，咁啊然后就叫做以一个咁样嘅群众压力咧就干预呢个大选。 咁啊，當然就原來佢都唔係第一次做啦。咁但係從師顧忌咁啊，但係就俾呢、這個李正黃正民就偷聽到，咁啊知道咗，咁亦都講佢就連聯同呢個李勝文，咁就去呢個朝鮮嗰陣時咧，就同當時嘅執政啊，應該金日成咧就上間，就叫金日成咧唔好聽呢個執政黨嘅話，真係喺個邊界度咧發兵，咁就干預大選，咁最後就成功遊說到金日成就冇咁做，咁從而真係令到個反對派喺今次選舉贏出咗，咁就成為韓國五十年來第一次。政黨輪替咁樣一個叫做，都可以話叫改變咗成個南北朝鮮半島局勢嘅一個真實歷史事件。咁啊，佢套戲入邊講就話，其實最出力咧就係呢兩個間諜，咁而又真正做到保護到嚇佢嘅國家最佳嘅利益咁樣嚇。咁啊，當中個感動位咧，中段又其實都好多一啲欺騙咧，咁佢又唔係走話係有啲動作啊，會追殺啊咁樣嘅，反而係咧講佢點樣一個人啊深入敵陣啦、啊，佢要扮商人，然後就接近北韓啦、啊，又要咧扮到係有錢可以令到北韓帶啲外資入嚟投資，亦都係咧願意幫北韓私運啲古董咧落南韓就換錢，咁所以咧就透過咁樣就好被動嘅，就等到受到北韓政治當局嘅留意，就揾佢作為呢個叫反間諜，就去翻南韓就做間諜嘅，咁啊叫咁樣引佢就黑係黑咁啦。咁但係成個故事就都係以文戲推動，咁但係正啊正在佢又寫得咧啲文戲對話幾緊張嘅，亦都唔會話好覺一啲真係好悶嘅情節就唔會，咁反而幾有張力。咁加上咧，往往就講佢點樣描述要經歷好多嘢啦，包括約咗佢。佢又會要冚個面罩，運咗你去個海邊上船，上到船咧，仲要俾人哋揾槍指住，就問佢有冇講大話，跟住就之後先終於去到某一個神秘地點，上到岸啦，以為見到啦，點知就會見醫生先，佢會幫你驗身 ，check 下你有冇傳染病，從而又打嗰啲叫做好似嗰啲叫做東京攻略入邊嗰個咩 TTTTT 咧，即係嗰個 Tell them tell the truth。嗰啲叫懵仔針，咁打完個懵仔針再敲問你，咁睇下你係咪南韓嘅間諜咁樣，咁然後最後先見到金日成嘅，咁反而呢啲過程佢就好寫實，或者你即係叫做演咗出嚟啦，好有層次，好仔細咁樣拍咗出嚟，咁我哋觀眾啊真係唔係嗰個年代唔知入邊咁危機四伏，嗰種真係步步為營，嗰種隨時會死人，咁佢又堅持住要去接近北韓。金日成最高權力者，即係嗰種面面楚歌嗰種感覺啊，做到出嚟咯。咁啊，最後啊，層層過關，咁啊，阿黃正敏就得到金日成嘅重視嘅，咁啊，成為咗叫做喺南韓嘅北韓間諜。咁其實佢本身咧就係南韓間諜，咁啊變咗係叫雙間諜啦。咁啊等等，咁你話中大套戲四分三都係描述呢啲咁樣嘅過程，咁起碼都唔悶嘅。不過你話係咪？好精彩又未必，咁但系就最正系个结局咯。个结局就讲调翻转，就因为佢嘅自把自为，导致咗个执政党啊输咗嘛。咁啊输咗啊，即刻连嗰、那个佢本身嗰个特务机构咧都系会收皮嘅。咁因为你知一朝天子一朝臣啦，换咗执政党，咁嗰啲各个机构嗰啲大佬都转晒人啦，换马，咁变咗佢个部门都会解散。咁啊临解散前咧，个上司就话爆大镬就。驚呢個間諜會爆大鑊，知道佢曾經勾結北韓咧，就嘗試想干預大選，雖然干預唔到啊，咁於是就主動向雜誌放料，咁所以咧雜啲報紙先知道有個叫黑金星嘅情報員，咁其實係一個特務嘅十年前已經安排嘅特務計劃，咁啊跟住成為嗰陣時呢單新聞又全國轟動嘅，咁因為咁咧，北韓先知原來呢個黃敏正其實係。間諜 咁而佢表面扮北韓間諜，其實就係反間諜咁樣。咁於是就梗係突然之間爆啦。咁嗰陣時嘅王正敏咧都仲喺北韓入邊。咁反而第一個通知佢咧，就係嗰個同佢建立咗呢個叫好矛盾、好深厚、好複雜感情嘅李勝文啦。咁李勝文仲反而就揸住支槍問佢：你有冇呃我？咁而阿王正敏係坦誠話自己係各為其主，眯埋眼就諗住阿李勝文會一槍打爆佢頭啦。誰不知李勝文冇咁做，兼俾咗一張得佢身證明佢身份地位嘅你當係一張卡啦。咁啊令到佢可以過到啲關卡。咁佢漏夜咧，佢就話拖延住一個鐘，咁啊漏夜就搭車落去下面又光州啊，咁之後跟住又點搭船就逃離去南韓嘅咁樣，咁啊跟住自此之後咧，佢哋兩個冇見過面噶啦。咁臨走嗰下就好有換碟橋嗰種情懷嘅，因為阿王正敏就知道呢一別之後咧，佢都冇辦法再踏入北韓。咁而呢個人曾經幫佢咧，咁佢都估到佢嘅下場會好慘嘅，咁所以變咗。嗰一別咧，有機會係生離死別，咁嗰種情感啊，刻畫到出嚟咯。咁最正咧，就經歷咗呢件事之後咧，事後完曬啦。咁啊，然後就講佢咧，事隔幾年，咁當中就話會有個廣告咧。咁因為佢之前其實都幾搞嘢嘅，佢係扮商人接近北韓嘛。其中達成嘅就係計呢個叫做中美破冰，阿金正傳就有個冰崩外交啦。咁佢哋就玩呢個叫做廣告破冰嘅，就話南北韓已經咧停止叫做文化交流好多年啦。咁啊，終於就由佢帶頭牽頭咧，就揾咗呢個南韓嘅名導。导演名广告导演就话咧系首次咩唔知五十年首次就南北韩可以咧南韩就派人过去北韩影广告拍广告，咁但系其实佢哋个目的咧原本系谂住 check 下北韩咧有冇发展到核弹嘅得唔得，咁啊谂住透过借住拍广告去取景，从而运到啲摄影器材入去咧就可以叫做睇下博唔博到可以影到佢啲核设施，究竟有冇核发电啊，表面嘅核发电系咪其实做紧核弹咁样，咁呢个就原本去北南韩渗透啊李正文过去北韩嘅目的，咁但系其后就已經開始變質啦，呢個任務。咁阿王正敏都知嘅，咁佢亦都反思到自己究竟佢係為緊國家服務定為緊執政黨服務，咁有呢啲咁樣嘅諷刺咯。咁而走完之後，咁所以最後 ending 咧，佢就個廣告 keep 個計劃係 keep 翻啦。咁於是就出咗史上第一次就北韓最紅嗰位女星，就同南韓最紅嗰位女星就約一個位置，就雙方見記者。咁呢個咁樣嘅一個記者招待會，咁啊南韓有派代表，北韓有特系代表，咁南韓代表當然當中就係個導演啦，咁但係佢企喺背後作為監製啦，咁其實就係王敏正。咁去到咧，哇！啲記者衣香鬓影，又係咁影兩個女星，咁啊叫做哇世紀南北韓破冰嘅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記招。咁但係喺個哇好多記者係咁影過兩個女主角喺閃光燈嘅背後咧，就見到阿王正敏其實一直喺個人群入邊想揾下究竟北韓嚟嘅代表官員就阿有冇李勝文喺度，咁但係一路睇都發覺冇，咁佢就好失望，就覺得咧李勝文係嗰次為咗救佢，俾張 pass 佢咧，應該會令到佢啊，即係全家都可能就俾人殺咗啦。咁但係最後竟然就李勝文就帶翻啲官員就喺嗰個記招度出現，咁而個鏡頭就影到阿王正敏就見到佢啦，咁啊隻眼神就好感動啦，有少少淚光啦，咁但係就嗰剎那阿李勝敏就見唔到佢嘅，因為佢隔住咗好多記者同埋人群，咁但係李勝敏一嚟到現場咧，就見到個鏡頭描述佢又唔係。望翻住嗰兩個女星同埋啲記者，原來李勝文亦都心有靈犀地一嚟到會場咧，就周圍想揾下究竟喺南韓見唔見翻南韓嘅代表王敏正。王正文啦，咁最後就兩個雙目交頭，咁雖然大家都企喺兩個唔同嘅位置，亦都冇行埋去傾偈，咁但係兩個四目交頭咧，然後各自原來身上面都帶咗上當年嘅信物， 包括啊黃敏正就帶咗啊李勝文嗰陣時送俾佢嘅一個北韓嘅胎夾，咁而啊黃李勝文就帶咗黃正文開頭賄賂佢嗰隻劳力士手錶，咁啊兩個叫色英雄眾英雄，咁嗰幕就拍得好出色，亦都好感動，大有史蒂芬斯不保咧，《換蝶橋》入邊啊 Tom Hanks。就都回望喺個船喺個橋度回望對面，就想睇下個蘇聯特務究竟坐架車，如果坐喺司機位隔離就當係朋友，如果坐喺司機位後面呢，佢嘅下場應該返到去都會俾人哋敲問完，就會俾人哋被自殺嘅咁樣。咁嗰種嘅眼神就異曲同工之妙，咁估唔到呢呢套係可以話係史匹堡換蝶橋嘅北韓版啦，咁即係相似题材，但拍出两种味道吓。史匹堡咧就着重啊写实啦，亦都会着重嗰种一个律师即系嗰种文气之中嘅博弈。咁呢套咧会聚焦就间谍之中嗰种政治嘅角力。咁但系就虽然就大家都唔系动作取向，咁但系一样咁有张力。咁啊呢套啊即系值得大家推介啊。咁就叫做北韓碟戰啊，咁啊上個禮拜上咗噶啦，今個禮拜都仲有少數戲院做，咁值得大家睇，咁亦都睇到即係南韓嘅電影唔係套套都狗血嘅，又唔係話套套即係與神同行呢類叫爆谷特技片先叫做好睇啦，咁啊依啲叫做好實嘅電影咧，咁我覺得佢都同《逆權公民》1987相若。我覺得大家都咁正，咁但係個拍法唔同嚇，咁啊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嘅，好冇？好，第二套會同大家講嘅先就睇講完套韓國講套港產片咧，咁啊撐一撐啦，因為咧就上個禮拜都上咗啦，今個禮拜都仲有少數戲院上，就係一個劉孝偉導演做嘅拍嘅電影，咁就係發覺粒粒星撐場，亦都好少有港產片夠膽拍呢個叫死亡，就拍呢個生死教育嘅一套叫做原本係一個慈善目的嘅電影叫告別之前，咁啊套戲本身。今日粒粒星啊，包括有张继聪、魏思雅、陈柏宇、罗兰、谭少贤、李靖君、林靖敏，亦都有特别演出姜浩文黑仔同埋呢个谭小环。OK， 咁啊，当中罗兰姐同呢个黑仔啊最抢戏，就结局感人啦。咁啊，故事系讲咧三个其实就冇亲戚关系，咁啊曾经汇合嘅场所就喺个同一个医院嘅 lift 口会相遇嘅三个唔同年纪，面对即将会患上绝症或者叫患上癌症啦。三个唔同年纪，包括啊张继聪同埋啊魏思雅就系一个夫。不过佢生咗嗰个女咧，就患咗末期癌症。咁啊，点样面对呢个女嘅死亡呢？第二就罗兰姐就面对佢自己年纪已经咁大啦，但系临老发觉自己有癌症，佢决定放弃治疗。不过透过个社工啊李靖君咧嘅协助底下，就发觉就解开咗罗兰原来都临死前有啲心结，佢系想同啲仔女食餐。烦啫，咁而点解会唔敢食呢？就因为原来当年阿罗兰姐咧改嫁，咁而改嫁嗰个老公咧就会毒打阿姜浩文，又兼咧会性骚扰阿谭小环嘅，咁啊总之所以做到佢个两个仔女咧就好憎阿罗兰姐，咁佢亦都后生时都冇为佢啲仔女咧出头，咁啊逆来顺受，亦都叫做助长咗呢个受父，咁所以咧阿黑仔同埋阿谭小环一有经济能力咧就搬咗出去住，亦都系咧同阿妈咧就细成水火，咁但系就原来都当佢患癌啦，面对自己嘅死亡啦，去到人生嘅终点咧，佢都想个仔女原谅佢，咁啊跟住透过社工嘅协助，咁社工系边个咧？李靖君，大家可能听个名唔知啊，其实佢就系啱啱大师兄入边嘅嗰个好即系短头发嗰个女仔，咁啊其实亦都系之前咧三一如三嗰个 Viu TV 嗰个如花嗰个角色，咁我觉得佢几 charm 嘅，喺短头发女仔嚟计吓，咁亦都几有演技，亦都即系以新人嚟计，佢都算系几。足目嘅吓个演出吓，咁喺个 poster 入边就右下角大头嗰个就系佢啦吓，咁啊我觉得几靓啊，短头发女生嚟嘅都算吓，咁啊 最後就有段之幕就幾感人，咁最後啲仔女都原諒咗媽媽，咁羅蘭姐最後就笑住食完嗰餐飯咧，喺睡夢之中安詳咁離開嘅。咁另外第三 pair 咧就係張繼聰，第三 pair 就係阿陳柏宇同埋阿譚少賢啦。咁譚少賢，你知從點部開始已經大放異彩啦，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數女新人咧，就唔係下下已經要數到去狂暴派嗰、那個嘅，咁啊即係譚少賢點部亦都出色，咁啊加上近期就逆流大叔余香瑩啦，咁啊再加埋譬如我最冧啊郭奕森啦，咁啊加上仲有即係其實你話新嘅女星咧都唔乏有即係新人替補嘅，咁我覺得各自都各自精彩，咁而譚少賢都做得好好啦，咁佢就調翻轉係飾演一個女朋友啦，咁啊，但知道自己患咗腦癌，咁但系都坦诚话咗俾男友听陈柏宇咁听，咁而陈柏宇反而不离不弃咧，决定就明知佢患绝症都同佢结婚，咁然后透过结婚新婚嘅时间，又讲点样一同经历对抗呢个癌魔，最后仲会剪剃晒头发，食标靶药化疗，个样变咗好核突，兼仲会半身不遂。嘅情況底下，咁啊兩個夫婦點樣面對呢個死亡咁樣？咁其實三段面對絕症嘅經歷，咁啊亦從三個唔同年紀、唔同身份、唔同家庭背景嘅點樣去一個抗癌嘅經歷。咁啊坦白講，一定係文藝片或者叫做非商業片嘅拍法㗎啦。咁但係就又估唔到地啲對白同埋嗰啲角色都幾鮮明。咁而入面佢嗰啲情感嘅塑造啦，角色嗰啲性格嘅刻畫呢，我覺得都算幾到位。出嚟個感覺剪完就都幾精華嘅，又唔會話太拖，啲場口又唔會太節奏太慢，咁而叫做三條線穿得交織住個故事，就唔會話好刻意地又將三條線串埋，就發覺原來嗰個就係嗰個人嘅情婦，嗰、那個原來就係原來佢後生嗰陣時嗰個人，咁啊唔會玩呢啲刻意將三條線串埋，咁仍然保持翻個叫寫實同埋呢個叫做表達社會議題，探討呢個死亡嘅生死教育。帶領啲人點樣去面對死亡、面對抗癌嘅經歷，咁保持翻嗰種寫實、嗰種社會性、社會感嗰種，即係好似鏗鏘集嗰種手法咯。咁我覺得算幾即係唔浮誇，又唔催淚，咁啊，我覺得幾成功嘅。咁啊，但係就套戲當然就只能小型發行啦。咁由高仙去發行，咁都叫有黑做啦。不過套戲上畫之前啊，最出名就反而係個導演劉夏偉啊。咁劉夏偉原來就係之前嗰個就係話乜鬼咩眾籌演員著草千萬嗰、那個，即係以呢個叫做社企為名成立呢個公司，就去咩主力場製作公司，咁啊就話呃咗好多圈中人，亦都係咧喺電影拍嗰陣時之前就呃咗好多眾籌啦，又呃咗開嗰啲叫做演員訓練班為名，咁就話涉及成千萬嘅籌款下落不明，咁啊劉孝偉就已經著咗草㗎啦，咁啊所以咧好比較吊鬼就套戲上映，咁套戲嘅全球發行就一早原來買咗俾高仙嘅，咁所以 Winnie 都話咧就即係自己都聯絡唔到個導演，咁喺冇聯絡導演嘅情況底下，反而套戲就我覺得有啲叫好叫座，亦都係咧會即係導演唔喺度，咁但係自己都個發行都會自有落資源啦，咁亦都好多網民睇完都覺得套戲其實唔差嘅。咁如果你話純粹因為呢個劉孝偉事件就霸睇套戲咧，我覺得就對即係真係付出咗嘅演員啊，或者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就有啲不值咯。咁啊呢套就即係港產片近年嚟計嘅都幾清新嘅作品嚇，雖然探討嘅議題就好 dark。蘇花最後三個都死曬嘅，咁但係事實又睇完又唔會話太深噏嘅，都幾正面、幾正能量，咁而且亦 都係叫做比較好貼地啦，好寫實嘅手法，咁我覺得都予以支持咯。咁你話好精彩就肯定唔係嘅，好峰回路轉又唔會。咁但係你話中意睇依類叫細水長流感覺啊，文藝片色彩濃啲啊，寫實感強啲啊，社會性社會議題強啲嘅電影咧，咁呢套都會係不錯嘅選擇。咁我覺得呢套一定入我今年十大港產片之一嘅，講真嚇。咁當然未必係去到頭五，因為今年都高質嘅港產片其實唔少噶，包括就譬如你話數已經有《爺和大叔》啦，亦都有譬如你年頭嗰幾套咩《以青春的名義》啦，跟住《Kitty Quala》咁等等嗰啲都好值得我哋去睇嘅。其實咁跟住仲有，如果你話講今年港產片，我譬如某日某月咯，咁加上仲有係好多噶，包括就仲有賀歲啦，賀歲嗰幾套其實你話數到落去動刀特工啦，我啲情敵女婿啦，其實都唔差咯。你問我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又好又未必話真係入唔到咩嘅，即係入唔到五大嘅。咁但係就今年對手強，就可能十大就肯定入㗎啦，我自己會擺咁樣。咁我覺得真係又真係幾好睇呢套戲。咁同埋就佢最正，佢就叫做攞到個情感位，又唔會話推演得好浮誇，亦都唔會話拍到好催淚、好誇張失實，咁保持翻嗰個風格、那個味道，咁我啊覺得又幾正嘅，咁值得推介俾大家啦。咁回顧翻啫，如果而家依一刻啊，我自己擺嘅港產片十大咧，其實就會擠都係中影街一號啦，跟住仲有就係、是數一數，我自己真係幾鍾意《以青春的名義》嘅。咁另外仲有就係藍天白雲都唔錯啦。咁跟住仲有就某日某月啦，大樂師為愛配樂啦，逆流大叔啦，跟住吉屋啦，我的情敵女婿啦，黃金花啦，藍天白雲啦，咁等等。咁所以我又覺得都值得睇嘅呢套，告别之前吓，咁推介俾大家。好，最后同大家讲一套咧荷里活片啊，咁虽然唔系科幻啊，咁但系呢套咧都系上个礼拜上嘅，咁我都相信都几多人会忽略咗呢套戏。咁但系其实就以佢呢种类型嘅戏咧，估唔到拍得咁精彩嘅。咁系一套描述咧真人真事改编，49日漂流咗喺太平洋嘅一個帆船嘅災難歷險故事，即係叫做滄海求生啦。咁有啲似好似即係少年派嗰隻啦，不過就冇咁奇幻啦。咁就叫做心靈漂流啊。咁我覺得個名啊真係改得好嚇，英文名咧又叫 A Jup 喎。咁啊，即係 Jup 就佢咪解做呢個漂流啊。咁啊啊 Jup 咁樣嘅，咁佢又食翻就有一個叫漂流嘅元素。咁但係咧就應該叫漂流深海啊，係啊，冇錯，台灣亦做心靈漂流啊，咁佢就漂流深海，咁又加咗個深海，就令你俾你明白到其實有好多內心嘅嚇嘅戲嘅，咁亦都睇 trailer 就會有愛情嘅感覺啦，因為描述咗一對啱啱相識，亦都熱戀中嘅男女就一齊上咗呢隻遊艇，其實是帆船嚟㗎，咪遊艇啊，咁佢原來佢嗰隻帆船唔係佢嘅，佢係大家相識於一個海港，咁但係就估唔到就遇到個老朋友，個老朋友都係揸帆船就過嚟，咁但係就因為個老朋友個媽媽就急病，咁佢就需要搭飛機翻英國，咁但係嗰隻帆船就冇人揸翻去英國啊嘛，咁於是就委託佢哋啊揸只船過去，就俾咗個幾豐厚嘅薪金佢哋，咁佢哋就決定不如就攞呢筆錢啦，咁第時就可以翻到岸就可以兩個就叫做即係重啟人生，咁亦都可以叫大大改善咗佢哋生活咁樣，咁於是就決定就揸出去，咁誰不知遇上呢個世紀風暴，咁跟住就越歷遇險。 點嘅故事。咁通常呢啲叫做兩人一景啦，接近，因為當然之前嘅鋪排一定有拍嘅，咁但大部分大家都理解呢啲戲咧，都會聚焦喺兩人嘅掙扎求存，同埋喺個海道漂流49日嘅遭遇。個情況就都幾似之前嗰套叫做《行山界神作》127小時嘅，即係講個男主角咧跌咗落個峽谷度。隻手夾咗個石罅度，但係又啊，跟住喺度苦等六日六夜，冇人行過，就嚟死之際，就揾自己一把瑞士刀，劏自己嘅右手前臂，咁然後自己用呢個索帶做止血帶扎住隻手，然後就經歷咗呢個127小時啊，咁啊最後就終於求生成功，咁就自己救翻自己，咁不過就斬咗自己隻手落嚟嘅一個真人真事改編故事。咁你與呢啲叫做歷險故事咧，都好大篇幅會講一啲。即系点样求生经过咯？咁你话一二七都好啊，起码佢都喺个山度，到佢决定斩手，跟住佢喺个山度都有啲经历啦，会起码会有行啦，会要佢单手点样求生嘅经过，都叫起码有啲画面会喐咯。咁但系问题你喺个海度，大家理解又讲佢又真正要漂浮49日，咁你唔通由第一日一跳到49日咩？咁你一至49日个过程都系一个海嘛？咁你其实就即系好鬼。得兩人一景嘅啫，咁、那個帆船又唔會好大，咁你有啲咩做啊？唔係話可能你去打魚啊，唔係話可能你要互相支持傾偈，跟住又可能又會瞓覺啊、暈低啊、點樣救啊、施救啊，又點樣可能遇到暴風雨啊？咁你大家都心裏面會估到係依一系列嘅叫做好正路嘅劇情節咯。咁你點樣拍得好而拍到吊到觀眾咧？咁我估唔到呢個導演係幾～有心機啊！咁佢就大膽一開波就已經係插敍咗，佢哋已經漂流緊嘅啦，得唔得？咁啊，由漂流緊嗰陣時咧，透過佢哋兩個人嘅相處，先慢慢平衡敘述翻佢哋兩個喺個海港度各自嘅背景啦，然後偶遇啦，由偶遇邂逅到相戀、相知、相愛。到再遇到個帆船主人，請求佢哋幫手揸帆船去英國，然後就再上到船，兩個人好浪漫嘅之旅。點知遇到個颱風，點樣兩個人喺個危機處理？點樣危機之中仲建立個互信？不離不棄嗰種關係。咁然後就同時佢係擠牙膏式咁樣，將個事件嘅起因同埋嗰個遇難之前嗰一個月嘅經過，就用插敍平衡敘述嘅手法貫穿落佢遇難後。兩個人點樣求生嘅故事，咁嗱佢咁樣嘅剪接手法，同埋點樣講講下現在，點樣可以合理地 transition 過去，嗰邊就解釋翻啲嘢，咁啊幾微妙嘅啲平衡。個世界穿得咁啊，變咗令到觀眾起碼唔覺得悶啦。一路睇佢求生之餘，就一路可以知道究竟件事係點起因咧，佢哋遇到個風浪係點咧。咁然後就一路透過咁樣嘅平衡兩邊敘述咧，佢就教到咧求生成功得救嘅 ending， 就同埋佢。對抗個風暴，咁究竟最後點樣個結局係點呢？咁就成為咗兩條線嘅最後嗰 part， 就變咗個結局就好精彩啦。由呢邊其實佢即將會得救，同佢呢邊即將會遇難，就兩個 crossover 咁樣串連住，咁啊幾高嘅。咁而最正就一套咁簡單嘅災難，係最後先串。原來呢度劇透啊！原來由頭到尾喺個船上面。嘅男主角都係女主角幻想嘅，咁因為佢就話咧，原來喺個大海度咁樣叫做漂流49日咧，係好容易令一個人產生幻覺。咁佢嘅幻覺就幻想自己經歷完個風暴咧，佢係用個望遠鏡望到嚿浮木上面，男主角就攬住嚿木。咁佢就於是游咗出去救咗男主角上船，咁而開始呢個故事嘅。咁原來呢一幕咧都係女主角嘅主觀嘅幻想。 實情現實咧，女主角一直都自己得佢一個成功逃出嘅啫。個男主角就講佢經喺個風浪入邊被人打暈咗，俾嘢打暈咗，就跌咗落個深海，就咁死咗啦，得唔得？咁而佢自己一直到係積咗個帳篷。瞓咗喺個帳篷下面，就一直有隻船去漂，咁靠住少量嘅雨水同埋僅餘嘅食水同埋僅餘嘅罐頭咧，就一路咁樣半虛弱、半昏迷嘅狀態。咁佢一直都其實瞓咗喺個船尾度嘅啫。咁而佢之前成套戲現在嘅情節，佢同男主角嗰種救咗佢之後點樣去醫個男主角啊？男主角啊骨折咗啊，唔喐得，咁佢點樣又同男主角建立個信任？點樣不離不棄？點樣犧牲？咁全部都系佢嘅幻想，咁啊叫佢穿咗出嚟，咁而最后观众会知，兼又睇到个男主角点样，原来当佢最后真系争过唔到个浪啦，佢知道只船一定反啦，就点样引诱或者呃个女朋友落个船底，佢自己再掌舵，最后成只船反咗，佢自己就打到之后就死咗，咁嗰种牺牲又承接翻个情感位，咁啊将一个咁简单嘅一个叫海上遇难、海上求生嘅故事都算叫做别出心裁，即是编排得最精彩，亦都是最可以牵到观众情绪，哭到观众睇到尾嘅。咁呢个导演咧，即值得赞啦。咁而呢个导演系边个咧？其实就是之前拍过《海啸奇迹》嗰个导演嚟嘅。咁啊，讲真，我都《海啸奇迹》我都觉得几好睇啊。咁而男女主角其实都劲嘅，包括女主角系边个咧？就系、是《耳熟能详》大家《分歧者》嘅入边个《分歧者》吓、啊，即系嗰三部曲嘅女主角。咁啊，男主角都劲嘅。咁啊，男主角其实之前咧。你又手熟面，其实我最印象深刻拍过一套叫做《遇见你之前》，就话讲佢是一个探求安乐死的故事，是一个富商的仔咧，讲佢又半身不遂。要坐輪椅請看護，點樣請到個索嘅看護啦？咁但係就原來佢其實嗰、那個富二代就即係覺得自己對自己半身不遂嘅生活好討厭啦，好厭倦啦，佢就尋求叫阿爸阿媽俾佢簽紙去瑞士就安樂死嘅。咁點知請咗呢個索看護咧，透過同個看護之間嘅關係，咁最後個看護梗係愛上咗佢啦。咁啊憑住佢嘅正能量改變佢嘅人生，改變佢嘅領悟，改變佢安樂死嘅態度。咁但係最後咧，男主角都係選擇安樂死，而死後將啲遺產咧就俾咗呢個女仔，呢個看護。咁一套叫做幾感人，亦都係少有地用愛情角度就探究安樂死呢個議題嘅一套電影。咁嗰個男主角就正正就係呢個男主角啦。咁而呢個男主角同今次《分歧者》呢個女主角呢，確實係愛情上面嘅火花係夠，亦都演到嗰種愛情嘅不顧一切、愛情嘅犧牲，同埋講佢真人真事演活咗呢個唯一嘅生還者，最後佢獲救。咁而呢個人係真實人物嚟嘅，咁佢亦都係真係獲救後呢都冇再嫁人嘅，咁啊悼念住呢個佢嘅真命天子，咁樣嘅一個浪漫嘅海難故事，咁就值得一睇《漂流深海》。